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节目开始，首先送上宋祖英演唱的歌曲《送你一朵东方茉莉》。今天我们就从这首歌曲说起。这首歌曲让我们很快想起民歌《茉莉花》。祖国的大江南北有不少茉莉花，流传很广，并且有很多人都知道，在普契尼的歌剧《图兰多》中用了茉莉花的曲调。而且这首流传最广的正是江苏民歌《茉莉花》。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季敏佳演唱的《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好 童声版、女声合唱版、器乐版歌曲《茉莉花》被演绎了很多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风格。接下来送上的是阿里郎组合带来的说唱版《茉莉花》。Come on。 传来茉莉花的音符，我停住脚步，放记忆追逐，又想起十几岁时邻家女孩小苏，喜欢她清秀的脸，虽不夺目，说话时嘴角带笑，心被征服。我尤其喜欢她种下的茉莉花，那花香纷纷蔓延飘到我家。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带着初恋温度，还留着多年以前我写下的情书，翻开那一幕，他笑着在哭，真希望时间凝固，永远都不结束。喜欢他清秀的脸，虽不夺目，说话时嘴角带笑，心被征服。我尤其喜欢他种下的茉莉花，那花香芬芳蔓延飘到我家。 一朵美 的茉莉为谁在。 Baby I love you， 不知道心中茉莉被谁采。 Baby I love you， 你永远都是我的邻家女孩，也许是初恋都会留下来。如果再遇到她，即使在梦里吧，买一束清香茉莉送给她。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悄悄在我心安的家，还有暗恋的他。 流传最广的江苏版茉莉花，东北河北这些北方地区也流传着歌曲茉莉花。相比来说，河北版茉莉花旋律起伏大些，色彩明亮些，曲调更具叙述性质。东北的茉莉花曲调上平直朴实，跳进多，幅度大，请大家一同来欣赏这两版茉莉花。 茉莉花象征优美，除了中国人，国外的朋友也对茉莉花钟爱有加。菲律宾人把茉莉花做忠于祖国、忠于爱情的象征，并推举为国花。来了贵宾，常将茉莉花编成花环，挂在客人的项间，以示欢迎和尊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送上郑绪岚演唱的《茉莉花》。古乐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希望茉莉花的芳香让您的心情更好。 地户中萨那登巴布布阿玛鲁布甘地达曼扬音道布阿玛鲁汉亚地苏都塔拉曼地亚达地西亚西加班亚音道大比瓦那木羊布地乌阿玛鲁丹达亚斯基丹摩尼乌阿玛鲁瓦老昆地地有德布瓦那木丹巴乌木德达摩尼嘎嘎库Ibarat bunga di sang bunga malu sederhanat Walau gelindak porjangnya bunga malu Paumu menikap jiwaSemuka saparta kulung bunga melu Atati suatu ketika bunga melu Masanya akan menjelma Di sanjung dan dibuja Oleh gadis cerita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